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5月2号星期日下午2:33。 好，我们刚刚发生了悲剧。 我们刚刚没有按到录音键。 干，我以为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以为我蛮小心的，结果猛然一看，讲了一大段之后，干，怎么才48秒？ 心里好像以为已经48分钟了，然后才48秒。 对，我错。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回来讲到今天我们要聊的事情。我们想到了一个新的主题。 对，就是我们目前都是游子，都不是住在家里。 对，异乡游子，我们两个都是从18岁以后就是开始在外面住，就不住家里这样子。嗯。然后一开始就是住宿舍嘛。 对。 然后住宿舍可能也不是每年都会可以抽到宿舍的机会，所以像我的话，可能就是大三的时候就没有抽到宿舍，就搬出来住。嗯，然后像一般的话，就是 我是大学过后， 大学过后嘛。 嗯，因为我之前是宿舍干部，所以可以一直有保障床位。 嗯，听说好像有一些特别的经验， 跟大家聊聊，就是宿舍干部的秘辛。 秘辛，我很想知道哎、欸。 我觉得最荒谬的应该是清冰箱。 清冰箱真的蛮恶的。 宿舍干部，只要你当过宿舍干部，做过清冰箱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东西真的很恶。就是你要想，我们那边是只有2台冰箱，可是两栋宿舍加起来，我们总共有8层楼，一层楼应该有20间房， 好像有。然后一间房又4个人， 这样一层楼就有80个人哎、欸，对吗？我数学有对吗？ 我没有在算，但反正就是意思就是很多人。 对，意思就是有很多人，可是我们只有1台大冰箱。就 是听起来其实也超不合理的、啊，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只塞得下一个冰箱？ 然后就是大家的东西就会努力的一直往里面塞，然后都会往最上面放。 而且我觉得他东西很多的重点就是因为都是女生，女生又觉得自己贤惠爱煮饭， 但其实没有， 对，但其实没有，大家认清这个现实，你就是不会煮，你就直接去外面买还比较快。 你不要还浪费就是冰箱的空间， 然后又还浪费食物，所以里面就会很多各种食材。 里面会有各种食材，然后大家都会努力把自己东西往最上面那一层放，然后就是把大家挤下来。为什么不要放在下面呢？因为那个汤汁会一直 流下来。如果今天有东西破掉或干嘛的，最底层的那一层超恶，就是通常都是什么酱汁、牛奶，然后各种东西混杂在一起， 好可怕， 超恶。我想讲，我就是看过最恶心的东西， 好， 应该就是小黄。 小黄瓜要变流汤汁蛮难的，它是固体的。 对，小黄瓜它就是变得，你平常看到小黄瓜是绿色脆脆的嘛？对。你看到那个小黄瓜，它已经就是发出恶臭，然后它已经在流出一些就是有点深色的水。然后它就是皮黄黄的，然后又皱皱的。 皱皱，然后还软软的。 就很恶， 就是像生病的屌。 生病的， 因为你刚刚又说又黄黄，然后又散发恶臭， 它真的是 感觉是感染的掉。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我小时候是一个不爱戴口罩的人，可是我每一次清冰箱我都會， 那个要戴耶，就不戴你呕吐物也会直接吐到冰箱 裡。我觉得对，我觉得我会生病， 会混在一起， 我会中毒。感觉要戴防毒面具， 那真的蛮可怕的。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冰箱放太久的东西也是会很臭，但是那个臭的程度应该是世界级的臭吧。原子弹级的臭。 我们学校的宿舍冰箱有规定，你一定要写你的房号、床号、名字跟你放进去的日期以及它过期的日期， 就是要写资讯，要写得很清楚， 对， 要找得到人这样。 然后在清冰箱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都会很好心想说好，我们就帮你丢，帮你处理。到后来就是腐败的东西实在太多，就是大家真的很不爽，清到很不爽，所以我们就把那，就是我们就会开始把那些腐败的食物拿回去给他主人。 哎、欸，我觉得拿回去这点蛮好笑的， 就请他自己处理，因为 有点喜剧的感觉， 就是想要让他们有一个那种杀鸡儆猴界 到府服务，就是哎、欸，这是你的对不 对？他也不能说不是。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找到一个乐扣盒，然后里面的食物已经腐败到不能再腐败了。嗯，然后我们拿过去给那个学员的时候，他还就是双手大裂白通说、啊、不是不是，这不是我的。可是我想说，干，上面就写着你的房号跟床号跟你的名字。Hello， 就是你的、啊。 这很像警察在临检的感觉。 真的就是那个学生的， 他后来是死都不承认。 他死都不承认之后，我们就把这个乐扣盒拿回来了。可是也没有人愿意去处理里面的食物，而且那个乐扣盒就是还新型的，是玻璃的那种乐扣盒。 哦，是玻璃的，我以为是塑胶的那種。 是好的那种乐扣盒，然后它也就是 那其实丢掉洗一洗就还是可以用。 对，但是就是我们没有人愿意处理这个东西，因为里面东西看起来太可怕。然后我们最后就 好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饭菜， 是饭菜， 然后就变得很饿，已经很饿，因为我们大概是一个月清一次冰箱，也许它已经放了三周。你要想一个饭菜放了三周。 好酸哦、 对，然后我们就也没有人愿意把它处理掉，然后我们就直接把乐扣盒也丢掉了。 OK， 所以它就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乐扣盒，最终被抛弃。 没错， 被它的主人说这不是我， 而且他还那种很激动，这不是我的。 他说错的不是我。 大家如果是我们是台艺大，大家如果是住宿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在宿舍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譬如说你有没有被楼长拿到门口说这是你的东西， 这蛮好笑的。 对啊， 宿舍真的有蛮多故事可以讲的， 之后可以找以前的室友来聊聊看。 对啊，像我们刚刚不是就讲那个 脸， 对对，上一集讲到就是我的灵异故事，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还就是去外面买那种就是桶装的水。然后 很重的，然后搬到四楼去。 对，大家知道那种就是家庭好，不是六毫升的那种，是那种两千毫升的。 对对对对，就是大桶的那种。 对，直的那种最大的版本。然后，然后它一箱里面有24瓶，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每个都两公升，然后24瓶，我们要把48公斤。台上四楼， 就是一个少女的身高， 对，很可怕哎。 而且我们宿舍没有电梯， 对， 我们宿舍就很老旧，没有电梯。 首先你要先从家乐福走回宿舍。 讲到宿舍，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等一下讲，先把这个讲完。 好， 我现在想到那个，我也还是有点头皮发麻。 好， 对 ，OK， 就是首先你要先把就是这个水从家乐福搬回你宿舍，然后你楼下，然后再搬到四楼。 而且从家乐福到我们学校大概也要十分钟，走路好像 就是背着一个48公斤， 然后还要过一条，还要过一座桥。 两瓶两瓶买不好吗？就一定要这样一次？ 就很懒的。就我们以前做很多很荒谬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是没在动大脑。 没有，我们就是动了大脑，觉得我们要这样子一次累， 我们就是当自己是女汉子这样子。 我们不是。好，你来讲。 我想到我刚刚那个真的很可怕。就是你有没有记得，好像是大，应该也是大一的时候。忘记好像是下半学期，我们一直我们的冷气是中央空调。 对。 然后好像快到夏天的时候，不是就是会定时可以开冷气吗？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有一阵子，我们就一直觉得那个就是空气的味道臭臭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吹了那个冷气，吹了大概有一两个礼拜。你有印象这件事情吗？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一直觉得那个味道怎么就是很怪。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就是靠近门的那个地方，一直在闻那个抽风口。 我突然有点印象， 是 有人去闻抽风口， 对，去闻抽风口，然后就一直觉得那个味道就是怪怪的，有点臭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去报告那个，就是好像也是跟社监讲。然后后来就是隔了很久之后，才发现说，就是他从外面的走廊的那个上面的排风口去检查，就有一只老鼠死在上面。 哦， 你有印象吗？ 我有印象。 但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情，还是觉得很恶心。 因为我觉得死老鼠好像听起来蛮正常的。 但是我们就吹了两周的死老鼠的冷气。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大家一直突然想到，我们都不会进正题，笑死。 可是这真的很可怕。 我想到的也很可怕，因为我是音乐系，音乐系有很多琴房，然后琴房里面就会有冷气。然后你冬天不会开嘛，然后你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开，然后你现在突然开，里面有喷出蟑螂，超可怕， 可怕， 抱头痛哭， 干这蟑螂，我要疯了，好恶， 我觉得喷出蟑螂跟喷出老鼠， 活的， 活的， 干蟑螂会飞吗？ 我不会， 但是炸弹哎、欸，好可怕。 很可怕， 原子弹好可怕，我要吓死了 ！Oh my god， 好可怕！ 而且是你开了，然后冷气在你后面喷出来，超恶。 然后我是一个惧怕蟑螂的人， 干太恶了，好可怕，怎么办？赶快立刻逃走。 就对啊，我就立刻就叫别人来处理这这个蟑螂。 好可怕，我要疯了，我觉得是比老鼠还要可怕。 我也觉得是比老鼠还好，老鼠可能有一点点可爱的成分，蟑螂零可爱。 哦，就是蟑老鼠是有点脏，就是只就是会有细菌那种感觉，但蟑螂是哦好可怕，它是生化武器，我要疯了，好可怕，我不要想象。我们进下一个主题，我要疯了。 好 ，OK。 好，我们就要进到正题。好，我自己在外面租屋的经验的话，在台湾的话是大概四次，然后在因为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嘛，所以在那边也是有一些租房子的经验，大致上大概也。就是以常住的期间来算的话，大概会有三次，三到四次这样子。 所以会有短期一下就换，一下就换这种。 在澳洲的时候比较常出现，就可能我们比如说在这个点，我们可能住一个月，然后我们可能就换到某个地方，或者是为了要工作，然后我们可能就搬到某个地区这样。然后如果是有在那边工作的话，可能住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可能大概会有半年，或者是到再甚至快到一年这样子。但是最少最少都至少会住大概一到两个月这样子。在澳洲的经验其实都还算不错，可是在台湾的时候我的经验就是都蛮荒谬的。 刚好都遇到烂房东。 我觉得是我运气不好欸，我是真的还蛮不会找房子的。 我突然有一个印象，是你还是我们之前的别的室友第一个在外面租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 哦，是我们，但是那是我祖祖 对我跟祖祖，可是那是第二间房间，第一 间 房 一间， 你知道为什么会搬到第二间房间吗？ 第一间违建、 这个，对，这个故事就来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是住了一个离学校附近的一间雅房，然后它是顶楼加盖的雅房，所以它一层会有三间。好，然后我们在那边大概住了好像也是差不多半年吧，还是快一年，有点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是已经。就是九月的时候，已经开学了，大家都已经找好房子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就是被通知说要我们大概在两个礼拜内就搬走， 原因都这样， 对，原因是因为就是那间房子被其他人检举说是违建，所以就是要把那边拆掉，我觉得应该是房东我得罪别人，所以就被这样子弄，然后弄到的是我们，然后我们就超心慌意乱的，这是我真的是我觉得到现在还是觉得很荒谬，大家都已经找好房子，九月了，根本没有房子可以找。 对啊， 然后要我们两个礼拜内搬出去，然后那时候就超痛苦，这就算是我就是命厄运的开端。厄运的 开。你住多久？然后被通知两个礼拜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已经住了半年多了吧？ 哦，住半年多，然后才被通知。 对对对，已经住嘛，算蛮久了，好像有超过半年呢，还是快一年。对。然后那时候就临时被通知说要搬出去。哦，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刚好有一个我高雄的好朋友，他刚好上来台北工，就是算是工作吧，或算找工作，他才搬了，好像不到一个月吧，就收到那个说两个礼拜要被他搬走的通知。 哦，你们三房的第三房。 对，他超水。但他那个时候当下好像还好，没有像我那么崩溃，因为他才刚搬来，他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东西又超多。 然後半年吗？ 对，就是超过半年，就很久这样子。然后就是被迫要搬走，所以才会搬到第二个，就是你说没有冷气的那一个房间。对，那一间就是一个家庭式。然后它没有不好，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冷气。然后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都失眠。然后我的房间又特别小，大概就是这样吧。怎么讲？ 蛮小的， 应该讲两个大桌子。三张大桌子就差不多， 那真的很小欸， 真的蛮小的。对， 但是房间是三张大桌子而已，是不是？ 差不多， 感觉放一张床跟一张桌子差不多 就满了，它顶多再加一个衣柜，我就没有地方可以走了的那种小。但是因为它是家庭式，所以我其他东西还可以放在别的房间，或者是浴室是分开的，所以就还没有到那么拥挤。但在这一间房的，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没冷气，其他的我都倒觉得。没有接下来的这么荒谬。 我其实印象中第二间很大欸，外面的空间很大， 算大，因为它有一个大的客厅，然后也有厨房。 大理石椅子，对不对？我印象中 它是木头椅子，它不是大理石，它是大理石怎么做椅子？有点硬欸，有点贵， 抱歉。 那一间就是很那种传统式的家庭啊， 嗯， 家庭式房子，那好像是房东他自己原本在用，然后后来就是先给学生租， 嗯， 然后后来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要讨论要不要搬走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自己拿回来住，就也没有再给我们用了这样子， 嗯， 对啊， 所以这间住到毕业了， 那间住到毕业， 你们没有冷气过两个夏天， 那时候刚搬去好像也就哎，欸，差不多哎，欸， 你们很厉害。 我们快死了，我们 怎么熬过夏天的可以分享 看看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啊，我好像有几次走投无路， 去睡朋友家嗎， 对，睡朋友家就真的太热了。 那你的另外一位室友他， 我们好像一起去吧， 一起去睡某个朋友家， 就鱼丸家，因为那个时候， 哦，鱼丸是大的房子， 没有鱼丸那个时候在第一个雅房那一栋被迫搬走那一栋的时候，我跟竹是住在 顶家 。然后小鱼丸是住在三楼，所以他没有要搬走，他就继续住那里。 哦，oh. ，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真的太热，我们真的热到快发疯，我们就去他家打地铺睡觉。 可是我印象中他家蛮小， 他家很小，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两个睡地上，然后就挤在一起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是对抗夏天这样子，所以我才说我都在失眠呢，啊。 原来是因为夏天吗？不是因为忧愁， 都有。 OK， 就是会加倍，嗯，就是太热了。那个倒还好，那个我就觉得就是没冷气还可以接受，而且那时候很好笑，我的房间还是住在离那个火车站很近的地方。 嗯， 我早上都会听到铁轨声音。 你的睡觉时间？ 我睡觉时间，我准备要入睡的时间， 好可怜，根本没办法入睡。 对啊，我就失眠啊，晚上失眠太热，然后早上还要被就是火车吵醒。 嗯， 但这一栋还好，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下一栋。 好，我们来分享下一栋。 毕业了之后呢，我就要就是再找新的房子，因为竹他就是好像 他就回中， 他好像回就是回桃园了， 嗯， 回桃园家住。准备考试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但反正后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变成都是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子。好，下一个找的地方，我就跑到海上去住。 嗯， 好，那时候因为我就是算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找房子，因为前两间就是可能 跟竹竹一起， 对，跟竹一起找，或者是竹原本就住在哪里，然后我去找他住这样子。 嗯， 所以第三间就会算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自找的房子。 嗯， 然后我就很不会，那时候我就是一开始没什么经验，我就很不会找。我后来就浑浑噩噩的，我就找到一间是套房， 嗯， 然后它是在三楼， 嗯， 对，但是那边的话就是一个，它没有去限制说什么只有学生可以住啊，或者只有女生可以住，它就是各种人都可以住在里面，所以我的邻居可能就会有阿姨啊，或者是一些阿伯啊，或者是不是很干净的人啊，什么之类的，但这些我都觉得还好，你就是不要跟他们碰到面就好了嘛。 嗯， 但是我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是，我一搬进去的时候，刚开始打扫的时候，我就遇到两只大蟑螂。 你蟑螂跟人是不是蟑螂比较可怕？ 蟑螂比较可怕，蟑螂真的是可怕一百倍。我真的在跟他共处一次，我真的会选择自尽的那一种可怕。 弃守这个家。 对，弃守这个家。那时候我就是一边发抖，然后一边哭，然后一个人要自己解决那只大蟑螂，我就大概花两个小时时间。 你最后怎么解决它的？ 我后来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打它，我怕会爆炸，所以我后来就去网络上找了那个，就是有没有那种比较温和的方法。后来就是找 水淹杀虫剂， 不是，就是用那个肥皂水，很浓的那种，直接倒在它身上，它就会慢慢的 死亡， 对，就慢慢的死掉。 可是我觉得扫尸体是最难的。 扫尸体，我觉得就是眼睛闭一下，然后撑过去就好了。但是你要就是跟他接触那一刹那，你如果没接触好，你的那个 他乱窜， 你那个 timing 没抓准，他就会逃走，或者是他就会飞起来，或者是他就会不见。我觉得不见比看我觉得不见比看到还可怕。 对， 不见比看到还可怕，那真的太可怕了。所以你要抓好那个 timing， 光那个 timing 我就花30分钟在酝酿那个情绪。 我等一下也分享一个蟑螂的，你先讲。 好，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好，杀完了蟑螂 已经最可怕了。 我跟你讲，我真的遇过好多好多好可怕的事情。好，这个故事结束了之后，我就把家里都扫了一干，就是很干净。 嗯， 就终于我有自己一个小窝，我自己一个人独居这样子。 嗯， 结果好像才住不到一个月还是一个礼拜吧。 我的马桶就坏了。它的坏不是那种就是很简单的坏哦， 嗯， 它的坏是就是马桶接的地板不是会有那个水泥吗？ 嗯， 它是马桶 脱落吗？ 不是，它是接地板的那个瓷砖瓷的地方，马桶的那个陶瓷的地方裂开。 哇靠！它 所以我 它水就会一直流出去。 它我冲水的时候，它就会从那个缝缝流出来。 听起来很恶心、欸， 所以我如果拉屎的话，它就会从那个缝缝流出来。 所以真的有屎从那里流出来吗？ 好像有。 这是你自己的厕所，还是你们是共用 厕所？我的套房的厕所，我自己的厕所。所以我大概住了不到一个月吧，我就换了一个新马桶。 这样很好，你获得一个新马桶。 但是在换马桶之前，我要一直憋着不能上厕所。 你要一直跟屎水共处。 就是。哦，就像现在讲，就真的有点尴尬跟赤裸。那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只能直接在排水孔那边尿，然后尿完用水龙头把它冲干净。 那请问 用莲蓬头 拉屎怎么办？ 拉屎就只能去外面拉， 太辛苦了吧？ 超辛苦！我那时候好像还去 拉肚子，是要怎么办？ 哦，幸好那时候没有拉肚子， okay, 因为那时候好像只要忍耐一个下午，还是一天， 嗯， 他就弄好了，所以还好， 嗯， 也没有还好，其实没这么可怕， 嗯， 对。这算是就是在那里的一件大事情， 嗯，很大，很荒唐，屎水流出来， 对，超荒唐，就是进去不到一个月，我就换了一个新的马桶， 嗯， 也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难过， 是开心啊， 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是怎么没有在事前，可能房东也没注意到马桶坏之类的，反正，在那个房子里面，除了这个东西坏掉之外，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冰箱。我冰箱永远只能冰冷冻库，因为冷冻库的冷度跟冷藏一样。然后冷藏的地方就是常温，不冷。 然后，可是如果你是只有冷冻库可以用，它应该会一直流水出来，对不对？它会一直漏水。 好像是哎，因为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反正因为我就是一个拖延症。蛮严重的人， 嗯， 我就是拖到很后面之后，我才就是跟房东说我就是冰箱其实是坏掉的， 嗯， 就是又拖了很久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冰箱就是修好，我才有一个正常的冰箱可以用。嗯、好，这两件事情是我在那一栋房子里面坏掉两个东西、 嗯， 但是外面还有坏掉的东西哦、喔。 Hello， 你知道外面坏掉什么吗？ 什么？ 就是我准备要那时候我已经在哦，我跟你讲，我住的那个地方啊。它就是一个治安不是很好的地方， 嗯， 所以它就是晚上有时候常会听到有人在吵架，或者是有警车来来回回的声音、嗯。然后有一次，我觉得最可怕的经验就是最可怕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要出门去买饭吃饭的时候， 嗯， 我就看到外面的，就是地板上有血迹。是那种，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对， 嗯、 然后就是就从上面，然后就是滴下来，然后很大一滴的那种血迹，然后就滴滴滴滴滴，一直滴到一楼。 嗯， 然后在一楼的时候的门口有一大片血迹，就是大概有像那一大片，就是大概有人吐出来的那种血迹。 嗯， 然后自始至终，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血到底是谁的。这是其中一个可怕的故事，嗯、还有第二个可怕的故事是。我也是准备要出去买饭， 还是你就不要再买饭，因为不要危害社会，不要再买饭了啦。 不行，我就是要吃饭呢、啊。就是那时候也是要出去，就是要出去吃饭，然后也是往下走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人倒在楼梯口。这可以显现出来那时候那里其实治安有多么的不好，或者那一栋房子有多么的不好，这可以感受出来。 嗯， 就是他倒在楼梯口， 嗯， 有一个人坐在他旁边。不知道他是喝醉了在旁边陪他，还是他们两个吵架，还是嗑药，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嗯、他就坐在他旁边。然后刚我也是看到我吓死，然后我就是静悄悄，然后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关起来。 然后你没吃东西？ 我好像等了两个小时。 你出去之后妈还在吗？ 后来就不在了，因为我等很晚，我好像等了，后来又往后等了大概两个小时，大概也是9点10点，我再去看，他们就不在了，这样。对， 很可怕。 对，我在那个房子里面就是遇到了很多事情，但我住了快两年。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它便宜吗？ 它、嗯、算便宜吧，它好像一个月6000多块。 好， 就是还行。 如果以这样的话，好啦， 就是不到非常便宜。 嗯， 但就是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以那样子的品质的话，照理来说大家就是很快就搬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里住了快两年，我好像适应力还蛮好的。然后准备，而且要搬走原因还不是因为我受够那里哦，是因为我要出国了，所以我才搬走。 所以如果没有出国会， 我可能还会继续住在那里。我好奇怪啊， 好惊人， 我好奇怪，我怎么 你喜欢看到那些是不是？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想要看到那些，我也想要住像现在你这种就是比较好的房子，可是我都找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没关系，接下来好像又要搬家了。 对，我等一下，我之后又要再搬家，这等一下再讲。但是我要再讲，就是我离开那个可怕的海山房子的大概前一个月吧，还是前几个礼拜，准备要搬走了。那个就是因为它是隔间，它上面就会有那个就是木头的天花板去做隔间，那天花板掉下来，它就咚的一声，然后那个木板就直接掉到地上。 你房间的吗？ 没有，外面走廊。 Oh. 靠近那个大门的地方，对，他的天花板掉下， 那里很支离破碎。 那里我现在想想，好像还蛮像废墟的。我有时候时不时还是会路过那里，然后 6000多好像有 点贵。我现在想想，好像也有觉得这样觉得，而且我现在又想到在那边发生了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我讲出来应该会被大家骂我很笨这样子。 你这样看。你有被跟踪回家吗？ 我没有被跟踪，我应该没有被跟踪回家，不敢保证。我就是神经蛮大条的人。 嗯， 我这样自己一个人住是不是很危险？ 很危险啊，听起来很荒唐。你可以在那边住很久，很厉害。 对耶，我好厉害。 你刚刚说你还要想到一个很荒唐， 对，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以前是缴电费的时候是看电表，然后我的电表是在我自己房间里面，然后是每次就是固定拍那个电表，然后就是自己算那个钱，然后给房东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平常的话，如果是夏天比较贵正常嘛，但是如果冬天的话，可能就一两百块，这才是比较正常的状态，因为都没有在开冷气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已经住在那边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吧。有一次我就发现说怎么冬天，然后我那时候又有回我老家好像一两个礼拜，我想说怎么电费还是那么贵，然后我去认真看了一下电表之后发现它转超快的，就是我没有开任何东西的时候它还转超快的，就是表示那个电表已经坏掉很久了，然后我付了就是半年大概坏掉电表的钱， 好扯。 然后后来也是跟房东讲了之后，他才换了一个新的电表给我。但是我 们他还你钱吗？ 他没有还我钱，因为我不知道正确的钱到底是多少。所以那件事情就不了了之，我就让他赚了很多电费钱，是不是还蛮值得被骂的？ 还蛮荒唐的， 就是。 可是这也没办法吵，说实在的， 就是你没有一个依据啊，你就只能自己理亏这样子。对啊。 我之前其实也有那种缴过超爆贵的电费，是在我租房子。我现在租过三间房子，然后第一间我全部都租在板桥。我觉得我只有第一间的经验很不好。第一间的房东他是有装监视器，他每天会看 他到底装在哪里啊？ 楼梯间 哦，楼梯间。 然后跟就是它是一个长廊，然后里面会有很像饭店长廊，然后你可能会有隔壁的人对门的人，那个长廊也有一个监视器。 他是为了要看，就是有没有带别人进来。 对，他会晚上譬如说我回家，然后他会说你今天有多带一个人回家什么之类的这种，他真的会看，然后还 所以是有规定说不能带人回家。 没有，他那时候没有讲，就是我也没有特别问，可不可以？可是因为那时候的确是有时候是我一个人，然后有时候是两个人这样，然后就是我跟我女朋友，有时候是我跟我女朋友，然后他就会。他后来就来吵说什么，你多带一个人这样要多收电费啊，多收钱 什么那么抠？ 我记得我原本是一个月7500还是什么，他 含电吗？ 都不含， 不含电那就是看电， 只有不含电。 对啊，那就是照电表算的、啊。那为什么要多收钱？ 什么水费啊，然后还有我要就是如果你多带一个人，然后安危的问题啊什么的，居安什么的，他就是从7500，我忘记到7800还是8000，应该是8000。 真假？是涨500多， 很多，而且那时候又 没有很稳定的工作，所以就很可怕。 这样装监视器真的是，啊，你那时候看房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装监视器？ 我 我那是我第一次看房，而且那是我看的第一间房，然后他就用他的话术说服我付钱。 哦， 那时候就笨吧， 哦，第一次都这样。 对，然后我就对啊付钱，然后就这样， 嗯， 然后就是必须也在那边住一年。 嗯 嗯，然后就是都要一直被房东问说，哎，今天跟你回来是谁啊什么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说电费，它是一度 5.5，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到很夸张的开冷气。但因为那边蛮潮湿的，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开冷气，它就一直都很潮湿，就可能要开一些除湿什么的会比较好。可是我基本上会开除湿比较多，然后它就我缴过。2个月6000多， 2个月6000多， 对， 可是那很多哎、欸， 是独立电表，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吵什么。然后我就也没有办法，就是6000多，然后但就差不多6000多， 一个月3000多块， 对， 怎么会用到那么贵？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以前那时候还没有觉得真的很宝贵干嘛，我想说会不会其实就都这样。直到我离开那边，然后去住了第二间跟第三间房，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缴过2个月6000的电费，我就觉得很夸张。 2个月6000真的蛮夸张的、嗯，因为我最多也不过就是1000多块吧，一个月的话。 对啊，所以我觉得2个月6000，我到底是在那边做了什么？ 这真的有点奇怪，嗯、会不会电表也怪怪的？ 我觉得是，可是就是我也没有依据，而且因为我跟你讲，他电表装在哪里？ 装、嗯、 他电表装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那你怎么知道电费多？就是几度？ 房东会每个月来看， 哦，是他来看， 他来敲，然后来算给你一点、 哦，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这样。 他装在一个我踩在椅子上还看不到的高度，可是因为房东是高的人 哦， 所以他可以看得到，但我看不到，我真的完全看不到。 所以你也不太确定他的。 我已经是一个身高165的人了，我还完全看不到那个在哪里。 是哦，这样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是他 超收， 对他很有可能超收哎。 现在电费都就是什么5.5啊，6块，就6.5块的也有。 那我真的不能接受哎，5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可是你现在要找到5块好难哦，都已经会5点多， 还是有啦、嗯。因为其实你这样算下来，如果是夏天加冬天合起来的话，一个月差不多就500块。 嗯， 就是加起来合并除以12的话， 嗯， 一个月差不多500块是好像还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子。 嗯， 对啊。 一个月6000，2个月6000， 那一个月3000，这很夸张而已。 我觉得 就是一定都要先吃一些亏才知道 他们这样是不正常的。 对啊， 大家如果有被超收到就是什么6000，那真的不正常，就拜托你去检查电表。 对啊，或者是说你要检查电表，知道它有没有坏掉，就是你把所有东西都全部关起来，就是电什么插头也都不要插， 你直接关总电源就好了。 也可以，然后你去看它那个齿轮有没有。就是转的速度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是他根本就没在转，那可能是正常。那如果是转超快，那就表示他坏了。 你要快点换，你要换个地方住，要么快点叫他换。 对，我是觉得换个地方住了，会做到那种坏掉电表的都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要像我一样傻的住了2年，跟神经病一样。对啊， 你是还有第四间房可以分享？ 对，我还有第四间房可以分享。 还是澳洲的？ 我觉得澳洲的先可以分享一下。欸，澳洲的蛮特别的。澳洲的租房子不会像台湾这样子，就是一定要租一年。 嗯、 它最短你可以租1个礼拜。 很短欸。 很短，然后它都会是，像我们台湾的房租是租，就是每个月月租嘛。 嗯。 所以你就是每个月付钱。可是像澳洲的话，就是每个礼拜付钱。 嗯。 所以你可以以周去算。然后一样会是有押金，然后一样就是押金你可以拿得回来这样子。 台湾好像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租一周的或一日的，都还是 有，但是比较少。可是、嗯、我现在讲澳洲，就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可以周租的， 嗯， 就是弹性比较高。可能因为那边的背包客也比较多，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一直来 流动率， 对，流动率比较高这样子。然后分享一个，我现在就是住到一个觉得。跟房东算还蛮好的一个经验这样子、 嗯。 那时候是我们去到了那个靠近雪梨的一个叫 Newcastle 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就是一直在找需要去哪里住，然后以前我们住的地方都是那种就是都是背包客， 嗯， 就是他整栋都是只给背包客住，他不是主人直接住在里面的， 嗯。 但是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找的房子就会是，主人住在里面，然后他有 分其他的房间可以出来给我们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找到那一间，然后他也是一个华人，他好像是越南人 哦， 对，但他就是会讲英文，他不会讲中文或者其他语言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住进去，然后他就有两个小孩，然后就跟他的老婆就四个人，可是他们家超大， 嗯， 他们家的客厅大概就是你的这一栋，你的这一层楼， 嗯， 再大一点， 很大， 超大。然后电视也很大，然后又很远，因为房间太大，就客厅太大。然后是有那种开放式的厨房，然后会有吧台的那种。然后房间好像有几间，一二三四五，好像有六间房间吧。就反正就超大，而且是他好像是才刚新买而已，所以就整个房子就很新这样子。所以 六间都可以拿来租用。 他有三间好像是自己拿来租， 嗯， 然后有另外两间还三间就是可以租给其他的背包客这样子， 嗯， 反正在那边的生活我就觉得还蛮愉快的，就是平常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刚找到工作但还没有开工，对，一两个礼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平常每次就可能跟他的小孩那边玩啊，就玩什么鬼抓人啊，或者是你追我跑， 好累， 就很累。但是小孩因为很可爱，他们就是讲英文，然后其实你也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小孩很小吗？ 蛮小的，还没上幼稚园吧，真的 很小。 对，就那种小小妹妹，然后我们就是陪他玩什么的，然后在那边就是跟主人就是聊的也都会蛮开心的，因为像我男朋友他是一个蛮会聊天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避俗吗 就是我跟陌生人或者是比较不熟的人， 嗯， 我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聊天这样，反正他就是跟他在一起他帮我很多啊，就是在社交上面我就是一个不太会社交的人，对，然后有时候他们还会就是煮一些越南料理给我们吃啊什么的， 嗯， 这算是我在澳洲租房子最好的一次经验， 嗯， 就是相处都很愉快啊，然后小孩很可爱啊。可是后我们住了大概没有很久，大概三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就搬走了。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找到工作离那个房子有点太远了， 嗯， 开车好像要十几二十分钟， 嗯， 但那时候会觉得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早上大概六点就要开始上班。 哦，对哈， 对，就很早，所以我们可能五点多就要出门，就为了让自己睡饱一点，我们后来又搬到了下一个。离公司大概开车三分钟的地方。 你们其实是有车可以开的。 我们有车，我们有一台小的箱型车，那有点像是露营车，就是它原本是箱型车，然后后面把椅子拆掉之后改装成就是可以在里面睡觉那种有床的车子这样子。对，我们就是开的那台车就到处跑，或者有时候去露营啊或干嘛的。 嗯， 对，然后就到了下一个房子，下一个房子就是比较单纯，就是像那种像。含厨房的那种套房， 嗯， 那就是单间单间单间，就不会有什么要跟人共处一室什么的。 所以你是房间里面也有厨房？ 对，房间里面也有厨房，然后也有厕所，然后就是没有隔间，然后就是床这样子。 嗯， 站在那里也发生了一件就是至今为止难以忘怀的事情。 嗯，坏的吗？ 非常坏，坏到就是差点出事的那种。 蟑螂吗？ 不是蟑螂， 嗯， 我在澳洲有遇到蟑螂过吗？ 还是澳洲没有蟑螂 啊？有蟑螂，干超大只。 澳洲蟑螂比台湾更大吗？ 就是澳洲的蟑螂都很有营养，就是台湾有时候会有那种小蟑螂嘛，但没有，他们那边就是有一定是大的，没有是跟你在那边小的， 好可怜。 但这次要讲的不是蟑螂的事件，这真的会被称为事件， 嗯。 因为我跟男朋友在房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可以让房间香香的，或者是有一点情调之类，我们就会点蜡烛。 嗯， 但我们点的不是那种玻璃的蜡烛， 嗯， 就是不是会有那种比较小的，就是用铁片就是包起来那种小的一盒的蜡烛这样子。然后照理来说，那个不是外面应该要再找一个玻璃的杯子之类，或者是陶的杯子之类，就是比较安全一点。但我们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在想什么，好没知识哦、喔。 直接点是不是？ 没有，我们拿一个 IKEA 的塑胶小碗，就是小朋友吃饭那个碗，然后就放在里面。 哇，你很危险，真的很危险。 对，超危险的。然后那时候 又是塑胶。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弄都没什么事情，然后有一天的好像也是下午吗？还是准备要去上班前？哦，对，准备要去上班前，因为后来我们就是转到下午班，就是两点开始上班。 好像也是一两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通常的行程就会是早上大概10点11点他先起床，然后他先煮饭，煮完饭大概11点多快12点的时候他会叫我起床，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吃完饭大概洗个碗，然后大概1点再睡个觉，然后2点去上班，大概是这个行程。 好好哦，听起来很好。 大概是这个行程，但 中途我就是一个废，我就是负责洗碗的那一个。好，然后那一天也是就是依照这个行程， 嗯， 然后到1点多我就在洗碗，然后他就在睡觉。 嗯， 好，然后等到就是我都弄好了之后，然后就是猛然回头一看，怎么厨房特别亮？因为我们把蜡烛点在那个厨房，放在那边， 嗯， 蜡烛烧起来，连同那个碗一起烧起来，然后他就超大的，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火，然后我就心有点慌了，我想说干怎么办？然后我又一直不想叫他起床，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解决， 嗯， 然后我又再做了一个更没知识的事情，这绝对会被骂。 冲水吗？ 对，我冲水， 嗯， 然后他就一。冲，因为我真的太紧张了，然后一冲下去的瞬间，他就啪， 嗯， 就是唰起来， 对啊， 然后我男朋友他就惊醒，我就不知道，然后他就突然看到，然后他就也就吓到，然后我们两个就吓半死，然后 你们差点死掉， 我们差点是死了，我们是快吓死了，然后在房间里面有那个就是 警铃， 对对对对，就是火灾那个警铃，然后他就一直响，然后因为他如果一响。就一定会有那个消防车来，但好像是那很可怕，因为他一来你就要付好像在3000块澳币的钱给他，尽管他没有用到，但是他只要一来你就要付那个钱，我们就很怕他来，所以他一响我就要赶快把它关掉，用手动关， 嗯， 就要踩在椅子上就手动关，然后 关掉你就他就不会来了吗？ 就应该不会，实测结果是他没有来 ，OK， 但是我们就是一直要手动把它关掉，然后就是开窗户啊，然后火就还没熄，他又一直响，然后我们就是。又不想要让就是其他房间的人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一直想隔壁的人听不到吗？ 听得到，因为其他就是那一栋后面 后来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就有跟我其他的朋友讲这件事情，因为有些我们朋友都住在同一栋，就可能是不同楼层或不同房间， 嗯， 他们就才说哦，原来那天想的是你们，他在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就真的太慌张，当下我真的快吓，就是吓到哭出来这样子。然后幸好是我男朋友他还算冷静，我们房间里面都有那个就是对对有灭火器，我人生第一次拿灭火器出来用，就是那时候。 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个时候啦。 我真的太可怕了，我差点把房子给烧了，差点去坐牢。 你差点要付3000澳币。 哦，除了那个3000澳币太可怕了，你知道那个警铃不是第一次响的， 那为什么？ 他好像之前已经响了一两次，之前响一两次是因为我男朋友很爱吃那个韩国的 BBQ， 他就在房间里面烤 BBQ， 然后那个烟就超重，然后重到就是那个警铃响。 你们都没有成功呼唤过他们过来？ 幸好没有，因为我们都有及时把它关掉，这样子。对，反正后来就是他有紧急的，就是把那些火灭掉。可是我们家的厨房就是也变一团糟，然后厨房的那个他不是大理石吗？ 嗯， 就融出了一个洞，就烧出了一个洞。 请问，就是你们后来有赔钱吗？ 对，这就是一个好问题，因为那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还没有搬走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好像。忘记我们好像有跟就是管理员讲这件事情，但没有到跟房东讲这件事情， 嗯， 就是所以管理员大概知道这件事，然后就可以讲说怎么处理这样。等到我们要搬走那一天，我们在想说惨了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跟房东讲， 到底要不要跟房东讲，因为如果真的赔得很贵的话，我们真的会付不起，那要怎么办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天人交战，然后我还跟男朋友讨论说，他也跟我讲说我们就先看，就是可能他如果说多少钱以内的话我们可以付我们就付啊，如果多少钱以内我们就是付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赶快逃走赶快回国。 那是刚好要回国的时候的吗？ 就是那时候回国的时候在想要怎么办这件事，要怎么办这样子。 刚好要回国，刚好那一次租屋已经是在澳洲的最后一次。 哦，对对对对，那是最后一次了，对，那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你可以当时看到人性的丑恶，但那个是还在讨论阶段， 嗯， 后来真的去就是去交屋的时候，我男朋友这算是我觉得他很好的一个优点吧，他不太会说谎，他还是很诚实的，就是说那件事，就是我们把房 把厨房烧了一个洞这件事情。 嗯， 但后来幸好的是，他好像没有想要把，就是房东没有想要把整个房，就是厨房打掉，他可能就是只想要盖一个东西上去吧，就是从简单的修一下， 嗯、 所以当时候才好像付了800，80块台，80块澳币吗？ 那是多少台币？ 1600吗？1600台币， 好像还可以吧。 是，对，好像差不多，对， 嗯、 就没有很贵，然后我们就是松了一口气这样。但这件事情真的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阴影。我们在澳洲才把别人家烧掉，而且那是一整栋的公寓， 再也不敢用火哎、 欸。就是现在对于蜡烛有一点阴影这样子， 蜡烛就是完全没有那个浪漫的效果。 对，但我觉得也是我们太笨太没知识这样。 我分享一个蟑螂的好了。我突然想到我第二个租屋处，我第二个租屋处它是床在上面， 嗯， 有点微微的像就是，嗯，我先讲一下它的架构。你走进去之后，你会先看到一个阶梯，那个阶梯可以走上去，然后到你的床。可是那个地方你就只是一张床，你没有办法在上面做任何除了睡觉之外的活动。然后它下面是镂空的。 下面是镂空的， 床的下面是镂空的 哦， 然后就放桌子之类的。 感觉我如果跳一跳，它就会破掉，然后掉下来。 好可怕。 然后床镂空的旁边是厕所，对， 嗯，镂空旁边是厕所， 对。然后好，我要讲了，我那一天就在家里看到一只半死不活的蟑螂，可是我非常非常 害怕，大还小， 超大， 如模型般的大。 模型是多大？大概就是 大拇指。 它很大，然后又，但它不健康，所以它就有一 點。你怎么知道它不健康？ 我觉得它快死了。Oh, 我觉得 它翻肚，然后再 它没有翻肚， 它没有在翻肚， 可是它就是很慢。 你观察很细微。 然后因为我太害怕，我必须要好好看好。然后我就， 我跟你讲，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你明明很害怕它，可是你要一直看着它， 对， 因为它如果不见更可怕。 我就随手拿了一条牙膏，然后我就跑到我的床上。嗯，我对着那个我在楼上，我在我的床上，我对着那只蟑螂挤牙膏，我瞄准它挤牙膏。我跟 你有对准吗？ 一开始没有。我那时候的工，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的我跟我女朋友一起住，她的工作是每天都要上11点到5点，可是我那时候是月休14天。 哦， 我那天刚好月休，然后他在上班， 他没有办法救你的， 他没办法救我，他是一个不怕蟑螂的人，但他没办法救我， 嗯、 所以我就只能自己救我自己。然后我上去之后，我就再也不敢下来，直到我女友回来的那一刻。 啊，你不是挤牙膏吗？没挤到他， 我有挤到他，然后他就被牙膏包裹了。可是我还是不敢啊，我不敢靠近他。 哦，你不敢亲尸体这样子？ 对，我是一个不敢亲尸体的人。 哦、 可是我也许敢拿，我没有也许，我真的敢拿东西喷蟑螂，就譬如说。我有拿过洗碗巾加水喷蟑螂，这些我都敢做，可是我不敢做的是清尸体。 哦、 对，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牙膏，然后一条牙膏直接被我挤完， 挤完很夸张， 白色的牙膏，然后这边是白色，然后他被我挤就是一坨超大一坨的，然后我女友回来傻眼，因为她一打开门就会看到那坨牙膏，我说我好怕，可以帮我？我说那里面是一只蟑螂， 所以已经。被裹到看不到蟑螂的， 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因为我裹了一个超大一坨，很可怕。他在尿尿，没有，我们家有一只黄金鼠，然后他刚好出来尿尿， 他尿在角落， 好可爱吧？好，小插曲，小插曲， 小插曲， 好，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最可怕。 那你在上面待了多久？ 我在上面待了，就我没有吃饭。我等到女友回来，我才敢下楼。 听起来很久，有几个小时？ 很久。他那天好像也是大概5-6点下班吧，可能。然后我中午就遇到了，所以我 那很久哎、欸。 我在上面待了5小时。 那你在上面干嘛？ 滑手机。还好我上面有放一个充电器，不然我会无聊死。我就是滑手机跟睡觉，因为我没有。我还 po 文，我就是还 po 文问说，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处理尸体，我给他1000块。 哦，真的假的？我怎么没看到？ 但你也不敢啊！ 没有死掉的我还可以， 我不行。 就是他不要是活着的，我都 真的吗？ 就是眼睛闭一下还可以撑过去的那一种， 我不行。 但是要跟他正面对决，我觉得就是我会输。 我觉得这我遇过蟑螂最荒唐的。然后还有一次是， 因为我之前是住在，就是我说这床在上面，是代表它非常挑高，然后我都会在、上面粘一些就是挂钩，我洗衣服我就会直接塞在家里。然后有一次我黑色的衣服上面停了一只黑色的蟑螂，然后想必它都已经悬空，它一定会飞。所以我就，然后还好那时候我女友还跟我住在一起，我就看到那些。 女友真的是帮你很大忙哎、欸。 对，我说。 她真的是你的救命恩人。 对，我说那里有一只蟑螂，可以帮我处理掉它吗？但她也不敢打仗，她顶多就是把它弄走，这样她敢把它弄走。死掉的蟑螂她就敢烧、嗯，可是如果她是活着，她就也不会打它。 嗯。 然后， 但她是活着、啊。 对，那只就是会飞的是活着的、啊。 她是黑武士。 然后。然后我就请他帮我，我说那有一蟑螂，然后我就，他就帮我就是站了一个很高的椅子，然后把那件衣服拿下来，然后去 拿下来， 他 好勇敢，他 很安静的把那件衣服拿下来，然后去那个窗户外面挥动。在这个期间呢，我只跟他讲完有蟑螂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家了。我逃出房门，然后我把门关起来。 看你这超没良心，你还把门关起来？ 我把门关起来。 那女朋友真是勇士哎、欸！ 她是勇士啊！ 我这就给她一个勋章。她是勇者哎、欸！她怎么可以？她怎么敢？就是把停在蟑螂，就停着蟑螂的衣服，然后还把它带下来。 她很厉害，而且 她如果是任何风吹草动，她就会 开始， 她就会觉醒哎、 欸。她就开始飞。 对，它飞了就会一发不可收，哦、好可怕哦！ 嗯， 你的女友真的是 很厉害吧？ 我要给她一个好棒棒勋章，她好厉害。我们怎么一直在讲蟑螂的故事？ 因为就是租屋就会一直讲，我觉得租屋遇到蟑螂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对，但我现在也有一些一些策略，就是对付蟑螂这件事情。 嗯， 但是撇开那些，就是要累积一些。就是跟他 战斗经验， 对，跟他对决的一些勇气会需要时间， 三十分钟。 对，而且像那种清理也会麻烦，就是比如说你喷那个，就是 它就会湿湿软软， 对，它就会湿湿软软的。 小黄瓜， 然后旁边的小黄瓜，就是它除了就是湿湿的以外，它旁边碰到的水就会是蟑螂已经碰触到的水，你还要再把它擦干净，就很恶心。 然后再喷一次酒精，再擦一次。 对，就是清理又会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没错。 你就会只要杀了一只蟑螂，你就会觉得你今天干了一件大事。 对。 好，这大概是我租屋几件，就是算蛮荒谬吗？你自己听下来觉得呢？ 我觉得很好笑啊，就是当然我在当下当然笑不出来，可是你还是住下去了，我觉得你很厉害。 如果我适应力真的蛮强的， 然后把火烧起来那个真的很可怕。 把火烧起来，我现在至今还是觉得 很惊悚、欸， 蛮丢脸，而且在澳洲、欸，还不是在台湾， 没有人可以救你，就是就无法呼朋引伴。 真的真的要感谢男友当时还很努力的安慰我。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紧急危机的状况，也还是可以就是可以看到人性的一个最真实的面貌。 嗯， 但我当下很感动的是，他就是也没有。骂我或者什么的，他就是在安抚我的情绪，然后跟我说没事什么之类的。 嗯， 在那个当下就会觉得说，哦，就是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看到他真实面貌的一个时机。虽然这是一个最好大家都不要遇到的事情， 我人性就是很糟糕啊！ 你就是直接把人家关起来，看你超没良心的。 我每一次看到蟑螂都推女友出去。我跟你讲，我在桃园的家也看过蟑螂，然后 你把谁推出去？ 我跟你讲，那时候是我跟我女友，还有我闺蜜跟她当时的女友，我们四个人在那个空间，然后。我跟我闺蜜的女友是怕蟑螂的，我女友跟我闺蟜不怕蟑螂。 嗯， 我们看到那只大蟑螂，我们两个就把他们两个关在那间房间里面，我们去另外一间房间。 感觉真的超没良心。 只要遇到蟑螂，先把别人关起来。 大家可以在紧急的时刻看到人性的丑恶。 大家可以就是email 跟我们分享，你如果遇到蟑螂的一些时刻，你怎么就是处理它？如果你是一个怕蟑螂的人，你该怎么做？ 对你内心的挣扎，我都可以理解。 嗯， 我超懂那种眼眶泛泪还必须杀死对方的心情。 我们可以讲第四个租屋处，你就最后一个，现在正在准备搬走的 这 个。 哦，现在这个也是荒谬的原因，是因为我刚搬进去哦。这次的话，我就不找公寓了，我觉得人烟就是太复杂， 嗯， 所以我就找了一栋算华夏吧，就是它没有管理员，可是是有电梯的大楼， 嗯， 然后我住12楼，我就觉得这么高，好处就是它没有蟑螂， 嗯， 然后住得高，然后有窗户这样子， 嗯， 但是坏处就是我刚搬进来，好像才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哦。 你怎么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遇到这些？ 我就很衰小欸，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欸。 而且你都是签约下去之后开始。 对，妈的，明明就签约下去之后，一切都来不及了。签约下去之后，好像7月的时候就很容易下雨。 嗯， 台北很容易下雨，下雨的时候就发现墙壁漏水，而且漏得很严重，我的整个地板就是淹水这样子。然后跟房东讲了之后，才发现说他好像之前就已经就是会漏水，只是都没有。 他是已经知道会漏水。 他的那个讲的态度就觉得。他一定是知道，然后妈没跟我讲，就是几百这样。 嗯，哇，你很气。 我真的超气，因为那个浪费我很多时间啊。然后后来的解决办法就是他必须要把某一面墙整个打掉。 嗯， 他的打掉是连水泥都要打掉，然后重铺水泥的那种。所以你可想而知，那里因为弄得很乱。 嗯， 然后声音又很大，就变成说他施工的时候我还不能住在那里，我还必须找其他地方住。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还一直问他说会很乱吗？他说不会不会，那就是没有到很乱什么的。结果我一进去，我一回家的时候，那个手上的灰是我这样，就是手指一摸，它可以开出一条道路的那种。 Hello， 就很乱啊， 就很乱。然后我就超火大的，这就是，嗯，这算是我在那里住的最不开心的时候。 嗯， 对。然后现在不开心的点是，我家附近，因为这倒也不是房东或者是那间房子的错，是我家附近最近要盖大楼。 嗯， 然后从去年， okay. 去年几月啊？9月、10月、11月、12月的时候，他是把原本的东西打掉，所以打掉一定想必会是一个声音。 嗯， 好啊，他现在要重盖，你知道他要盖到什么时候吗？ 明年吗？ 他要盖到明年年底。 哇，超久 的。所以我就谢谢不联络了。对， 真的不给人家睡觉， 真的没有想要让我睡觉，他每天早上就大概。7、8点吧，就开始施工，就咚咚咚咚。然后我现在房间就常备耳塞跟耳机，我就真的，我不是跟你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失眠的人吗？ 嗯， 我好不容易失眠到早上可以睡觉的时候， 他就开始咚咚咚， 他就开始咚咚咚，我这块发疯。对，这就是以上是我的租屋小经验。 对，我的租屋小经验其实就是一直跟蟑螂有关， 嗯， 然后还有就是电费啊。 对这种事情，我真的是蛮有经验的。 大家如果 什么事情都遇过， 找房子的困扰的话，也可以问问看我们，我们说不定可以用我们的就是一些经验来帮你换一个想法， 或是分享一下有没有比我还要更夸张的，或 是 把其他地方烧掉之类的。我自认觉得我算是度过了一些蛮荒唐的时期，这样子。对， 流血那个真的很可怕。 流血哦哦哦，地板流血那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在猜是不是有人嗑药吐血？ 嗑药会吐血？ 我不知道哎，欸，还是有人被捅啊？可是那个血又不像是被捅的， 它不是吐血吗？ 它就是一滴很大滴这样子， 嗯， 还是有人被砍？ 我觉得有人被砍比较有可能， 但我觉得比较可怕是有人倒在楼梯间呢。 嗯，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啊。 嗯 嗯，但我住了快2年，我好奇怪。 你好厉害， 就是一个适应力蛮好的人， 为你鼓掌。 对啊，你看我从18到现在，就是搬来来陆陆续续搬了这么多房子。我觉得好处是我适应力很强， 嗯， 就是我好像到哪里也都就是不太会说觉得很苦或是怎么样， 嗯， 对啊。好啦，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样 小单元， 对，推荐。 大家在这一集是不是听我肚子在叫？笑死了，我刚刚肚子也在叫。 没关系，你等一下就可以吃饭。 好，来吧，换你先。 好，我这次推荐一首歌加一部漫画好了，因为什么这两个要一起？是我觉得两个要搭配的，一边听然后一边看会比较好。 嗯， 好，先讲这首歌的歌名，歌是一首日本的歌，然后它是一个乐团唱的，乐团叫做 Yoasobi， 嗯 ，Yoa。SOBI 对，一直没有讲很顺。YOASOBI， 然后那首歌叫做群青，群体的群，然后青 青是颜色的那个青。 嗯， 好，他这首歌的来源是 以一部这个乐团啊，先讲这个乐团，他都是常常写歌的灵感都是比如说以小说，然后把它转成歌曲的形式呈现。 嗯， 然后这首群星这首歌，它是以一部叫做《蓝色时期》的漫画作为灵感，然后创作歌曲。然后这个《蓝色时期》，它这本漫画也是我今天要推荐的漫画。那它主要的故事内容是在讲说一个就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然后他在准备要考大学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一天他在上美术课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感受到绘画的美好，他就决定要去考，就是日本最难考的艺术大学，叫东京艺术大学。 嗯， 的一个就是算他自己的，就是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我为什么很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学美术嘛，然后是考艺术大学，会经历术科考试这些历程的一个，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在，所以看那个漫画的时候，我就会很有共鸣。就是在画室的当下，然后跟别人一起就是作品一起评分啊，然后那种内心的煎熬啊，然后很多的自我怀疑，然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考不好啊，或者是很多的内心的压力什么的，都可以在那本漫画里面就是可以感受到。或者是说，我不是之前跟你讲说我有一阵子就是画图画不出来吗？就是内心的那些纠结在对于创作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看那部漫画的时候，我是看到大哭，就是他有讲很多事情是让我很有共鸣在关于创作这件事情上面。对，所以我就是蛮推荐给大家。然后如果你看完这个漫画，然后你再去听 YOASOBI 的群青的话，你会更有感觉，你就会觉得内心会有一股激动的感觉。 好， 对。然后因为看完了这个漫画，所以我后来就是又突然觉得好像想要画画这件事情好像又有一点点动机。 嗯， 所以我后来就有起身，然后去买了画具跟画板回来，虽然现在还没开始动工，但至少有一个起头的开始。那这个起头开始是因为这部漫画。 嗯， 所以我蛮推荐大家的。然后它的作者是山口飞翔，山就是高山的山，口就是嘴巴那个口，飞翔就是飞翔， 飞翔， 对对对，山口飞翔的《蓝色时期》推荐给大家。 好， 换你。 好，我刚刚在录音之前，我还一直想说，到底要推荐什么给大家呢？然后我脑袋里面就有浮现一首歌，是 Native 的 Ocean， 就是 NATIVE， 然后 Ocean 的海洋 ，OCEAN Native 的 Ocean。然后这首歌我是透过一个我的直播主朋友知道的，然后我觉得好的歌，就是不管是流行音乐还是你可能听到的古典音乐、纯乐器或是有人声的，我觉得在你喜欢一个作品的时候，你都可以在。我觉得讲这个很抽象，而且就是蛮中二，但我觉得你闭眼睛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画面的。 这不中二啊，这蛮重要的， 真的、哦， 这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当然我也可能是因为受他的曲名影响，就叫 Ocean， 所以我都会觉得我闭眼睛的时候，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我在一个很高的高台上，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好像这是梯田吗？反正就是它会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平台，然后一个都比一个还要再矮一点这样，然后我是站在最高的那个平台，大概有个三五层的平台，然后我站在最高的那层平台，然后你看出去都会是海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这个想法。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外文歌，然后很好听。 它有点北欧风格吗？还是不太确定？ 我不太确定。 但它就是也是那种很空灵的， 对，空灵，就是你会觉得下午可以就是听类似这样的音乐，一直循环清单会很舒服， 很像某一部电影会出现的配乐，叫什么什么冒险王。 白日梦冒险王， 对对，白日梦冒险王会出现的配乐之类的。 Okay， 我之前有写过这部的报告，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之后有机会可以来分享。 我也蛮喜欢，而且他是我少数会就是存他的那个电影 配乐吗？ 电影原声带在 Spotify 里面听的歌 啊， 因为里面也都是蛮北欧风格的音乐，然后也都是很空灵、很舒服的那一种。那现在这一首歌，你之前有推荐给我，我听的时候也是有一样的感觉，这样子。对啊， 适合可能是一个轻松的下午，想要放松的时候来听。 对 对啊，然后晒着太阳什么的。 或者如果你可以去，可能去饭店啊，躺着，然后你住在高楼，看外面的时候 也蛮适合的。好，那我们总结一下，这次的话就是我推荐 YOASOBI 的群青，然后还有山口飞翔的蓝色时期。然后18的话就是推荐 Native 的 Ocean。 没错呀， okay， 大家听完啊，然后或者是去看完这些，都可以在寄 email 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 对，蛮希望看到大家的心得，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 我们一定会回你。 对，我们就秒回。 没有粉丝就是 没有粉丝，我秒回这样子，而且我们会回很多， 一人回一封哦，他零二，我是100， 对，一人回一封，超有诚意的，对，希望大家可以收缴我们第一封信这样， 没错。 OK， 好，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喽， 大家拜 拜，拜拜。